变成摇钱树，这不后悔，死不休，两条大路由你走。虽思想一想，再去再留， thank you. 种的是谷子，哪块种的是倭瓜。听见了不笑出眼泪像掉牙小掉牙， thank you。 回事不赖脸，真是比那三清诸葛都难快速。城里有些学生啊，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，你要是叫他到咱这游山逛景了，他看见这说没计啦，看见那吧又说好了要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它装起来，结果黄好眼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哪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给他来在那唱住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哪瞅着到处都他冒病了。 来不来就他吧，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，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在圈忙里聊他就找不着个媳妇了。哎，按照暖水瓶来，给我拿回去吧，我给对了双瓶给 你看看，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户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哦， 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咱们一罐鸡蛋也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你走了，走了。 一场风，你妹妹，你风。 没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再咋说。 别走！哎，那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姐寄个鸡蛋来。 那家不是还有嘞？你我俺们都快烦坏了。 双胞胎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 啊。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啊，等等。 爹，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闲，成天轮本子也不害个病。 什么爹？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。 中。 娘啊，咱们还买酱油了？ 哟，咱们又买酱油了嘞。英文呢？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，如今的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，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，哎，这杯鸡杯、钢杯水、啊，牙膏、牙刷、洗脸盆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锅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。快坐下歇坐。 你喝水吧。啊， 跟月俺家离得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弯弯都到了。哎，银花，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啊，我可不依你。我走了啊。 接去。 婆。 别着急，吃饱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摇坏来了啊！ 你看看那是街上来，先住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住下，把浪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那恁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欢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放我小英欢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 说两句吧， 这是我，你看。

别说你啊，想着的好，劳动也好。累了吧？ 不累。给提提肩吗？ 一换猜想，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，先干轻活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可叫我干半天歇半天了。 一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在那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，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脑子溜的我教教你。 咦，你咋恁自私啊，放到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溜的要练，这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 来。 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把脚步放稳，劲儿是运。那个草丝苗好不发松，啊得哟得哟不发松。 好好，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好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这个 臭老师，好好好，换一个吧，来走。 好好， 不是出了问题吗？ 俺心爱庄稼活，最操心的谁知道？谁知道干起来就这样啊？明知输就不明，自己是光。 一换怕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亲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当然如此。 没有啊， 那是当然， 人家不知道。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刚要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咋了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去去，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！ 应官，成功多难，你少干，不能干，一天你干半天，一日过不住两手边，一生练不出强健。庄稼活要辛苦，天苦。要是累了，你就先歇会儿吧。 我跟你说我累了，我跟你说我累了。 你看你别急嘛。 咋？给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。 哎，你看你。 啥？ 好好好，你慢慢干吧。你好。 你干啥？看这小两口干个活还说提起话来。 二大爷，你别开玩笑。 哟，银环呐，一会要担不了一桶，就先担半桶吧。来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起活啊，你可不他那腰板硬。要是累了啊，等那师傅底下歇会儿再干啊。 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包一个女学生看看。嗯， 哎，有你哥们还吹三吹的， 就是这样。 来听说那还是给他说着话呢呀。 我知道年轻人 你哭啥了？是有哭啥？ 我是骂你了，我是骂你了。哎，都看都看，还说人家有管教去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局笑话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 啊， 对， 那实在是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了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啊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上车了你们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走走， 干活去。老板呢？过来过来过来。 哟， 说好点啊。 到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 啥不对，啥不对？ 真不对！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手上也磨老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，

远走远留由他去，对他也不要太客气，光客气解决问题。那好姑娘无能为力，杨柳树枝头还是长不起，你不能光说好不说他坏，有意见也对。年轻人不知道那天高地厚，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。我说他是现在的年轻人呐、啊，他没吃过旧社会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煤炭罐里了。就这他还嫌不甜呢。这不刚才老来青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。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要悄悄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thank you.